电报道，东京羽田机场周末有不少旅客出发或者抵步，趁着周末长假期外出度假。热门地区包括东京、大阪和北海道等近日确诊人数上升的地区。当局忧虑确诊人数会在假期之后进一步上升。首相菅义伟召开对策总部会议之后宣布，暂停资助民众到国内部分地区旅游的计划，包括确诊数目急增的地区，又会探讨停止发放新餐券和暂缓使用积分等的措施。他呼吁民众合作，以免需要进一步收紧措施控制疫情。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昨日低五至六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是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好转，早晚稍凉。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反方向九龙去返将军澳，现在交通都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海丰园。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地开。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龙就排到窝打老道。而窝打老道介乎九龙塘会至到太子道西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豪涌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尾。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九龙城有临时交通安排，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六点，亚皆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士他令道的部分中线是会临时封闭，长度超过七米的车辆现在是禁止由太子道西西行，左转入去士他令道，感受影响的车辆是需要改经路明道去亚皆老街。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酒精会影响你的视力和动作协调能力，所以喝了酒就千万不要驾车了。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莫莉、Dixon、施培， 寻上司认真做。 喂，正式开始啊！今日嘅参上司 认真做 系啦。喂，直播室入边有啊，莫莉啦，有思培啦 ，Dixon 喺度啦。 Hello. 今个星期咧，我系睇咗一套沉重嘅片嘅。呢一套戏咧就系喺某个N 字头品牌啦，咁佢哋嘅电影嚟嘅。 系 咁呢一个嘅电影咧，我好似冇乜睇过 trailer 嘅。咁而我吸引咧，就是、因为佢讲网络嘅。 哦，系咪嗰啲鬼怪啊？又系 佢唔系讲鬼怪，佢系讲人性嘅。 但系 N 字头摆喺戏院播啊？ 佢就系之前我冇喺戏院香港见过嘅 trailer 或者有上映过，我可能我 miss 咗啦，我唔知道啦。但系我再喺呢个嘅app 入边再睇翻嘅时候咧。我是有少少觉得好沉重啊！呢套戏原来， 因为其实而家 N 字头咧个平台入面有啲电影咧系冇直接喺电影，因为疫情关系嘛， 冇喺影院上。 系啊，有啲就会直接就同呢个平台倾，或者同某啲嘅其他嘅网上嘅串流平台倾，就话喂，不如我直接就俾你，即系我哋一齐夹摆上去你哋个平台度播放啦。咁就 skip 咗入戏院呢 part 咯。咁我知道因为疫情关系都多咗好多戏。是会咁样做，所以你有阵时可能未必见过佢有宣传，但有呢套戏系一啲都唔奇。例如之前嗰套韩国 Alive 咪系咯， 系 都系因为其实我唔知系咪关于疫情方面啦，系啦，而佢成套戏就摆咗喺社交平唔系呢个电影嘅呢个串流媒体嗰度直接播啦。 哇，其实咧，我觉得观众嚟讲系赚咗，因为方便睇咗嘛。咁但系当然即系电影公司佢哋又要再同佢哋倾啦，即系啲串流平台嗰啲。 呢一套戏咧，应该就唔关疫情事嘅，原因因为呢套电影咧，其实系2018年嘅电影嚟嘅，咁、所以佢。唔系今年嘅，咁但系因为我其实自己嗰阵时系冇乜睇呢类型嘅电影嘅，呢一套电影嘅名咧叫做《解除好友谊之暗网》。 诶，咁熟，我好似睇过一喎。 啊！你有睇一啦？ 好似有睇过一 哦，系咪嗰个咩讲 deep web 嗰个啊？ 冇错。 哦，我之前有睇过呢个 trailer， 系咪唔敢睇啊？ 但系我冇入到去最后。 哦，即系你会有兴趣睇到 嘅。我有兴趣啊，因为我嗰阵时有睇恐惧了。 哦，系系系，恐惧鸟又系另一个好恐怖小说，写得好好噶啦。 系香港嘅一个作家嚟。 系啦，咁但系嗱，暗网咧，即系讲网络上嘅嘢啦。大家对于暗网都应该有一定了解，知系咩嚟啦。咁可能有啲听众未必知系咩嚟啦。就系其实喺网络世界咧，有一啲面层，有一个底层。咁暗网咧，咁啊，即系就话入边其实可以做好多唔同嘅，冇 check 到你 IP， 又或者系有啲不法嘅嘢咧，曾经喺入边，即系唔系曾经啦，而家其实喺暗网入边咧都运。行紧嘅，因为喺电视上咧，有啲人都讲过究竟暗网系一件咩事嘅，咁啊想了解多啲，自己上去网上面睇下啦。 系一个神秘嘅位置啦。 但系点解我会觉得呢套戏好恐怖呢？就系、是、一切源于咧有一个男仔，就系、是有一个新电脑，咁啊同啲朋友咧经常就系、是网上倾偈嘅，咁啊开视像倾偈，咁有啲人就觉得啊，点解你嗰个电脑好似个画质靓咗嘅？我话系啊，我买咗新电脑啊。讲完一轮之后咧，开始个电脑咧就有啲指示出嚟啦，有啲人个人不停去揾佢，咁开头都冇解拆紧嗰啲人系咩人嚟嘅，后屘原来佢呢个电脑系偷翻嚟嘅， 哦佢偷人哋 系佢偷咗人哋部电脑，佢系一个餐厅嘅侍应咁样啦，咁佢就即系成日想换电脑嘛，冇换，跟住就见到人哋部新电脑咧。偷咗人哋，拎咗翻屋企据为己有。 我估到啦， 系咩？ 跟住之后唔系啊，我冇睇啊，其实估嘅咋。我听完你咁讲，咁点解会成日揾佢？就系、是、因为佢偷咗部黑客嘅电脑。 冇错啦， 我简直可以做呢个编剧啊，更加难多。 但系咧，睇到个尾嘅时候咧，原来一切都系个局嚟 嘅。吓？即系、即系特登俾佢偷咗呢部电脑，跟住之后就因为睇中咗佢系一个锁定嘅目标。 系，你可以咁解读，佢唔系因为一个锁定嘅目标，而系呢个圈套系任何人都能够中招。 睇下边一个人有贪念啦。 系啦，所以我就话佢唔系因为鬼怪，而系人性。但系如果鬼怪即系讲开题外话啦，讲鬼怪咧，我介绍另一套唔系韩国鬼怪啊，而系 贞子咁啊， 唔系， 即系关电脑事嘅， 关网络事嘅。 AI 版精子 就是网络红人有没有看 没 有、网络红人好好看他那个呢其实就是、我初初以为是讲一个人如何成网红原来不是咯他是讲在网络世界经常做直播的人、有一天是被人盗取了身份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网络上面有一个好像鬼又不是鬼但是跟他一模一样样的人取代了他的身份咁佢自此之後出到街冇人認得佢啦，冇名個身份證又俾人盜用咗啦，然後佢總之成個人生就因為電腦嘅原因，佢冇咗人生咯，佢決定整容去重新挑過嗰人機咯。 咁恐怖，即係 自己个样用唔到啦，你决定要去整个第二个样再去搵翻同嗰个自己一样样嗰人斗。 因为其实佢有少少 系 边人咁样噶？ 因为佢冇咗身份啊，佢觉得好尴尬。因为嗰个人咧，其实系有少少叫做涉及色情啦。咁佢就系用一个自己嘅身体啊、形象啊，去到换取一啲人支持咁样啦。咁佢哋有个排行榜嘅，入到那个榜咧，你就系叻噶啦，你就系劲噶啦。咁佢就一路飙飙飙升到去到唔知三十几咁样啦，突然间差唔多上到顶咧。有一日佢嘅身份俾人盗用咗，而佢冇做嗰场直播，有一个同佢一模一样样喺佢屋企嘅范围去做嘅呢场直播咧，系做得更加比佢劲，而得到一个第一名咯。 咦，咁唔系仲好咩？即是有人帮你做埋，仲要 你钱唔系落你袋嘛？ 同埋你已经唔系嗰个人啊嘛？ 系啊，即系你第一有人盗取咗你，你都唔开心啦，系嘛？ 啊，咁梗系啦。但系我谂紧，哎，佢其实系帮紧你，跟住你个玩法就系你点样可以攞翻你嘅身份？咁就唔好话俾人听嗰个系假嘅，咁咪得啦。 又或者咁嘅，我使乜自己整容咩啊？跟住之后将佢化成变现实化咯。即系佢走出嚟，唔再变网红 KOL， 即系变我出嚟登台嘅，咁佢收实钱咯，再 哦。但系佢喺一个网络世界系毁掉紧你嘅明星， 哦， 即系你有啲 做衰嘢嘅， 你有啲界线你唔会过，但系嗰个人帮你过， 哎呀， 咁你能唔能够接受到呢？ 不过其实我发现系有好多人咧，即系就算佢 account 不是话太多人都好啦， 系 佢只要俾人攞咗之后咧，佢真系会为咗个 account 喊几日几夜啊， 系噶， 系啊，即系原来系好多人已经视网上面嘅明星如钱财或者命咯。 咁一定系啦，我前几日咧成个嘅上个礼拜啊 ，IG 咧 block 咗咯，咁样咯，全白色咯。开唔到捞唔到乜都睇唔到啊！我连其实我最想睇你哋啫嘛，我都睇唔到。 哎呀，唔紧要啦，而家 收翻 啲虚 假嘅说话。 随心想， 有心思不得了。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迪神、施培， 寻常事，认真做。 頭先就講嗰套叫《網絡紅人》啦，咁但我未講翻呢個暗網 嘅， 係啦，因為咧呢一個暗網咧，其實故事內容咧，大家就入去睇啦，因為其實都有啲少少複雜嘅，但係佢入邊睇完點解令我少少心寒同噏咧，係佢入邊嘅嘢絕對可以發生啦，即係佢會利用網絡，即係有一個利用網絡世界啦，可以去偵測到你同你身邊嘅朋友，而導致佢哋會生命危險咯。 其实都挺恐怖的、即是你手机啦，或者其实现在有很多网络的地方我们可以联系到，同时间也是有机会泄漏出去。 是是 即所有连贯的东西其实可以一次过被人打通晒。 是啊，同埋有些人说即是电话那些镜头啊，有时都会自己遮了它，尤其是电脑呢、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好可能会着返，或者家里的 webcam 啊。 突然间自己讲嘢。 会着返是讲嘢我未听过咁劲 啊。webcam 又冇嘅。不过我意思是个电话会无端自己讲嘢。你明明冇嗌佢 Siri 咁样啦，跟住佢就会自己弹出嚟。 哦，唔系啊，我讲一个镜头系，系啊，会噶 事件嚟。 你唔会， 你冇试过咩？我成日都啲间唔时啦，冇 成日都走出嚟讲嘢。 而家佢乖咗啊！佢之前我成日录下音自己同佢讲嘢。 你咪请佢食糖啊？你咪养佢啊？请佢食糖啊？ 系错，应该摆啲乜乜多落去，益生菌， 乖啲。 而家又乖咗，冇事喎， 冇再咁啦嘛。但我就话讲镜头啊，系啲镜头突然之间着咗咧，佢就会盗摄紧你发生紧嘅事啦。咁但系呢件事咧，睇完呢套嘅电影咧，故事就自己去睇啦。但系另一样嘢咧，系今个月咧都好 hit 嘅，就系唔系讲盗人电话，而系要换新电话啦。 哦， 有冇充斥到大家要换电话呢？ 我身边已经有两个超级 fans 换咗啦。 哦，系啊， 系啊，换完之后就喺度炫耀啦，走去同咧另一个品牌嘅朋友仔咧就话。喂，你睇下你部机，你睇你部机，哎呀咁黑我哋都影到，你嗰部咧睇下咁样啦。 咁咩而家新呢、這个好黑都影到咩？ 系啊， 夜晚嗰个夜视功能更加劲。 系啊，仲要校暗咗成个灯光黄昏咁样，即系好浪漫情调嗰啲咧。跟住隔多阵又，哎自拍啊自拍，哇！你睇下我哋几清晰，你嗰部试下咁，我想哇咁挑人嘢， 咁衰啊！ 系啊，仲要系挑人嗰个咧，平时好自大嘅，系、 哦、 啊，以前嘅同事黄冠斌， 咩、哦？但系佢唔用呢个牌子噶嘛， 所以就系话俾人挑人咯，一直好好笑啊、那个画面。 嗱咁，但系呢一个嘅电话就热潮啦，个个都话好劲啊，要买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对于我嚟讲咧，好似近呢几年我已经冇晒换电话意欲啦。 系， 我呢个电话座底用咗两年啊，差唔多。 两年唔系好耐啦， 但系直情。是不想换啊， 因为我发现了一件事，我不知道迪神会不会跟我一样、虽然现在成日说喂你将资料过落新电话很容易，但对我来讲我都觉得很烦， 是啊， 因为未必下下每一个 app 呢你都真的可以即刻调晒过去，或者你调完过去之后呢有时候可能又要你开回你的 password 啊，你十万个 password 鬼会记得咩、哦？有啲你真系开咗 app 之后，你真系唔会记噶嘛个 password。 系啦，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几麻烦嘅、不过如果对于我嚟讲咧，我反而都冇问题换新电话，因为我好中意所有嘢由零开始 嘅。 吓、啊，即系咧、你所有嘅相都冇晒咧，即系我嘅意思系，当然旧嗰部电话继续有啦，但系你开一部新嘅手机嘅时候，嗰种重生嘅感觉。 咁你自己 reboot 自己部电话咪得咯？你咪唔使嘥钱买咯，七千几蚊。 定系 都系， 定系 cut 咗你份人工去由诶， 冇啊， 由大学生咧。几千蚊开始又再升翻啦， 咁 哇好阴功啊！呢一个二千蚊起标一路上， 我嘅意思系有个新嘅开始，即系新嘅开始对于一个人嚟讲系好似有一个重生、重新嘅感觉。 同埋我试过冇晒啲相，同埋冇晒啲记录啊，电唔系即系信息记录啊，嗰下我觉得系最唔开心。 但系你谂下，其实啲相咧都系帮助你去某一啲活动嘅时候攞出嚟用嘅时候先至有用嘅啫嘛。如果唔系其他嘢，其实都喺你个脑里边噶嘛。 都唔係㗎， 我成日出咗咩唔記得㗎， 即係嗰啲畫面都會喺度㗎嘛，即係你高興嘅回憶，譬如生日啊，你見過邊一個人啊， 佢就係唔記得咯， 我都唔記得㗎， 真係 㗎，佢如果飲到斷片，佢乜都唔記得咯， 係啊，我最同埋出咗咩都三分鐘記憶㗎啫嘛， 唔係咁，但係斷片嘅話，某一啲回憶其實都係唔留比較好嘅，係咪？ 咁啊唔係喎， 我直情唔斷咧都唔記得㗎，你唔記得成日馮迪新同我講話，你唔記得乜乜乜，係 啊，佢長時間失憶㗎， 所以好需要有人幫助佢記錄。 喂，但係好勁喎，我記得佢電話㗎喎。 我哋圍內呢班人咧，係大家互相好記得對方電話，啊、合埋眼都打到噶。 係啊， 即係淨係背到呢一堆朋友仔嘅電話。 最近我背咗個新嘅電話， 係咩？師培？ 唔係，因為咧好笑啊！有我開咗一啲新嘅平台嘛，跟住我朋友知道，而家咪嗰啲又話要英文字母啊，又要數目字嘅。跟住我當我苦惱緊嘅時候，我朋友就得你攞我電話號碼用咯。 但係你要背入去。 我哋啲同事嚟 噶，即系你用个新平台就系建立佢嘅电话号码， 唔系个 password 系佢嘅电话号码，跟、住我都心谂，点解我要用你个电话做 password 咧？但我又觉得 OK， 因为佢得话俾你听边个好好笑噶。 点解你要用人哋电话咧？ 我记得佢个 password， 记得佢电话 号码，系 OK 喎。 同埋真系人哋撞唔到咯，佢唔会谂系你个 friend 嘅电话号码啊嘛。 我而家做口型俾你睇。 哦，点解咁有趣咧？ 系咪啊？ 系咯， 因为佢同我一齐开噶。 哦， 系啊，佢逼我去做呢件事嘅时候，跟、住之后就啊，不如你用我的名啦咁啊。 哦， 有一个设定密码嘅好方法。 系啊， 当你谂唔到嘅时候，唔好咁容易俾人撞到。 但 系 其实有 friend 嘅咧， 有研究话咧，咪超过成55% 嘅受访者啦，佢哋有3000人去问过嘅，咁就话咧，究竟咧佢哋系打算将嗰个电话系用成3至5年嘅。好普遍啊，即都希望可以用到3至5年嘅。 咁、我都希望嘅， 系啦， 希望还希望。 但系奈何咧，成日啲电话一年就换一部新，出一部新噶啦，逼住要换嘅。咁佢就可能喂，系咪即系啲人市场太需求啊？啲人好想换电话啦。佢再做多个研究发现咧，原来唔系，系有成30% 嘅人咧系唔想换电话嘅。 但系要， 但系逼不得已要换电话，因为佢入边太容易突然间有问题啊，同埋啲款越出越多咧，佢哋好想拣啊，但系又问啲人啦，你用唔用得着啦？佢哋用唔着噶。 啊，我之前睇过一个报道咧，就系、是、大家都怀疑点解电话咧要一去到2年啊、3年啊就开始好似坏坏地咁样咧。跟住嗰个报道就 系 话咧，其实即系怀疑啦吓，有一啲嘅制造商咧，佢哋系设定咗一个日子或者时间，你去到 到期坏啦， 到期佢就开始差唔多坏啦，或者有啲问题嘅。咁所以咧，佢就介绍咗一个解决嘅方法啦，就可能系重新嚟洗咗个机啦，或者改一改个日期啦，咁就可以。用耐啲咁样，咁但系即系详细可能自己咧就要再上网睇啦。 心急抛弃，泪散落了碎片。终于当心动时，懂得安放底线。抱歉意却偏偏回赠数根毒箭，才看透世间阴暗面。由同志到今天。回望每次惊险，怎刻出这心碎的脸？人难逃从苦痛之中成长，总会偶遇上不堪自赏。故人从来从苦痛。顽强，方懂争透硬仗，修得一身学养。想到当天苦恼，或似难透笑片。已提到现时难关了，偏偏又积满了。 最绝处那心境，却是时常想见。陪伴天蔽，陪伴到曙光重现。想想所经旅程，能幸免的总上演。人难逃从苦痛之中成长，总会偶遇上不堪设想。人从来从苦痛争取顽强，方懂参透硬仗，推敲出新路向。这里布满异象，真假颠覆得不太像样。撑过去便明了，残局里磨难里，能怎么去应对方向？一路至今经过多少内伤，总算已历遍不堪自伤。 越坏越强，主唱的名字叫做吴林峰。一阵间四点半新闻翻嚟咧，呢度继续寻常事认真做，有我磨呢啦，有思培，仲有的神嘅。一阵间四点半就会玩一个 game 嘅环节，俾大家估下到底今日系乜嘢物件。今日开题嘅系我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话，下午五点就香港和新加坡航空旅游气泡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根据早前安排，首班专属航班明日启航。新加坡當局加入新要求，指由於香港可能已經出現第四波疫情，抵達當地的旅客接受新型冠狀病毒檢測，旅客必須在酒店或者住所自我隔離等待結果，一般需要大約六至八個鐘。根據新加坡民航局最新發布的資料，若果本港未來三日的源頭不明個案超過22宗，新加坡就可以根據協議暫停旅遊氣泡措施。中橫遊執行董事袁振寧說，至今收到30多名客人以不同形式報名到新加坡。他說有向旅行團客人承諾，如果未出發已經觸發熔斷機制，就不會出團並且會退款。如果旅行團出發之後啟動熔斷機制，旅行社不會縮短當地行程，回程就會安排客人乘坐非旅遊氣泡航班回港，客人要接受當時本港的檢疫措施。政府康憲規定，所有派對房間由午夜起關閉，為期五日。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說，由於近日出現跳舞群組爆發，因此規管相關場所。他承認政府規管派對場所等的地方沒有完善機制，而現時出現群組爆發，政府先煞停這些場所做法合適，希望營運者明白政府目的是為了控制疫情。對於本港政府提出三類人士要接受強制檢測，包括老人院舍職員，本身是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的林正財相信問題不大。業界在過去四輪自願檢測的參與率達到8至9成，現時強制檢測只是涵蓋餘下1至2成。名為傑斯的網台主持、他的太太以及傑斯的助理被捕，三人正是被扣查，懷疑涉及資助主張分裂國家活動。警方說被捕的一男兩女年齡介乎50至53歲，他們涉嫌以金錢或者其他財物資助他人分裂國家和洗黑錢。 警方又话留意到自今年二月下旬，有人喺社交平台发起众筹，声称筹得款项会用作支援因示威离港人士，并且提供银行户口资料作收款用途。警务处国家安全处人员经调查之后，怀疑有人非法挪用和处理部分款项，并且资助主张分裂国家活动的人和组织。警方今朝早在北角拘捕三人，截至今日，警方拘捕32人，他们涉嫌违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稍凉。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桥底的快线咧，较早前有意外噶，意外事故啱啱清理好，咁但系一带嘅交通仍然系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就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桥底快线，较早前有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都排到去观塘道接近德宝花园。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亦都有车龙，龙尾喺映月台。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上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近住隧道后一带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去返将军澳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的交通非常繁忙，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塞到公主道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豪涌一段车龙排到近窝尾。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弥敦道因为有紧急维修，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介乎金粟街至到北海街嘅快线仍然系封闭，一带车多。咁而喺观塘道因为有工程，直至到听日嘅下昼4点，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道休憩处一段嘅慢线系临时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6.9 走个阵，揿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二台通识60秒。 你最近系咪都揾咗份新工啊？适唔适应啊？ 几好啊！我是透过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找到这份工的。这个计划是给15至24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离校青年人参加，除了有免费的培训课程，还有不同行业的在职培训机会，你都可以试一下。这 么好，听落又好像都挺啱我。 是啊，现在计划还会发放留任津贴给参加在职培训的学员，鼓励他们接受和完成6至12个月的在职培训，只要学员在全职在职培训职位留任满3个月，就可以拿到3000元的留任津贴，兼职都有一半金额的，视乎在职培训期的长短，全职雇员的津贴金额可以高达12000元。 哇，真是好好啊，等我都快点上去计划的网站3w.yes.labor.gov.hk 提多些资料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杰彤、莫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逢星期六下周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莫莉、迪神、思培、寻常志认真做。 Saturday Game On。 又到你啊，出题啊！ 系啊，咁啊，今日咧就到我出题，因为每个礼拜六咧 Game On 呢个时间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啊俾一啲嘢大家估下嘅，听众们都可以估，咁咧到时我哋咧都而家啦，思培都摆咗个 post 喺嗰度，大家可以去 睇啊，留言啦， 同埋去估下嘅一齐。 嗯， 好啦，咁我想话今日呢一个嘢咧，俾一个最大嘅 tips 你哋，玩具系列。 哇！ 好玩喎、 但要估中喎、 你有冇觉得咁行啊？个人咁假， 一听到玩具就觉得好玩噶啦，你唔系嘅咩？ 的神啊， 唔系咁 skip 咗佢啦， 唔系噶，即系有一啲字眼系令你觉得好有气氛或者好有 mood 噶嘛。 但系唔系噶，我自己咧对于某啲嘅 game 或者有啲嘅游戏，我好唔中意，尤其是而家咪好多人都好中意玩嗰啲卡 game 啊，狼人杀嗰啲， 系啊 系啊系啊，狼人杀好好玩、啊， 但我觉得一般。 系啊，我就系想讲，我有个电视台，我记得系特登曾经系做过一个 节目， 系专系玩狼人杀。咁我首先就 系、 可能因为我冇乜前设啊，咩啊？ 娱乐百分百咯， 香港都有嘅， 台湾专玩狼人杀、 啊，香港我咁， 香港我系系。 我可能因为我冇唔系好熟个前设，佢不停解释都好啦，我都唔系好明白、 有咩好玩呢？ 系啦，佢就令到我觉得唔好玩。 你有冇身处其中玩过先？ 冇啊。 哦，下次我哋聚埋一班人玩，好好玩。 系咪噶？ 系因为睇人做戏好好笑， 系 即系总有啲好渣嘅，你会觉得，哎，你一定系过只狼啦，你杀人杀得咁明显，但可能佢真系唔系狼咯。 系 呢啲一班 friend 嘅好笑咯。 嗯，咁我觉得呢啲一班 friend 嘅好笑可以用其他嘢啫。 得啦，系听下笑话， 直接 睇下书啊， 直接做。不如我哋而家个剧本，我哋即刻扮对。 好啦，咁啊，即系今日个 tips 就系玩具， 系啦， 咁啊，我同阿 玩具， 同阿思培试下估下啦。 好啊， Game on level one。好，问题时间，思培， 问题就系几多岁会玩嘅玩具咧？ 几多岁都会玩过 吓？ 系啊。 即系唔系净系细个，唔系你有啲玩具系你大个咗就唔会玩的。 大个咗都有人玩噶， 咦？ 系啊， 但系可以摆到 而家啲玩具其实系大人玩噶啦，唔系小朋友玩噶啦。第一佢又贵啦，第二就系啲玩具好深奥啦，第三就系嗰啲卡通片系大人睇嘅，小朋友都未必明嘅。即系除非可能你即系 Baby Shark 咁样，咁可能嗰啲你会小朋友睇咯。 系，仲有啲咩粉红色嗰只 pet 噶嘛？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但系呢个玩具系我同子龙都啱嘅。 你和子龙都会玩的东西就是男仔， 它是模型类的。 不是模型类， 它是不用上链、入电的。 不需要四条问题。 不用砌，不用上链，不是电、它是因为有卡通片才有这个玩具的。 不是，第五个问题了。 咦，它不是卡通片，即是它自己生成一个这样的玩具。 是不是有什么那么好玩呢？ 是不是我们童年的玩具，还是现代的玩具？即是我们年轻时候的玩具玩意，摇摇，即是摇摇都不算的，因为有based on卡通片出过。 你意思是即是说一直以来都已经有玩具？ 是啦是啦，即是可能我们年轻的时候，例如那些飞飞纸飞机，那些搞搞转盘的纸飞机，就是我们年代的咯，现在少咯，不是没有。 根据呢网上面有个说法呢，它是大过我们三个。 即是很历史悠久的。 可以说给你听，它是 根據啊網上面有講，佢係一個1974年嘅時候發明嘅玩具嚟嘅。 哇！1974 咁應該同飛機嗰啲有你哋關係。 再講埋俾你聽，一個匈牙利嘅建築學教授去發明嘅。 哇！呢、這個玩具，我估我哋就咁睇或者玩嘅時候，你絕對唔知佢係匈牙利嘅 建築學， 即係研發出嚟。 建築學。 哦，今日賣大包啊！幾快俾幾多資料你哋？ 係咪有嘢砌上去嗰啲啊？可能砌一啲大 鬼口水。 建筑学喎，但系 鬼口水系啱啱而家先 hit 嘅啫， 唔系 我哋 细个 有噶 啦， 唔玩啫嘛，抽嘅我哋唔玩啫嘛， 掉上天花板嗰只 系啊，黏住嗰啲咯， 而家有啲改进版。 讲起鬼口水咧，以前细个你哋有冇玩过咧？有一只系一个冰一个人咁样啦，但系大字型嘅， 好好玩 嘅。然后咧，佢手脚有黏力嘅。掉上墙咧，佢就一路喺上面高空地心吸力碌翻落地啦。但系佢系两只手倒，即系一路接打关斗咁落翻地下。 我记得好似有 得 意噶， 好好玩噶嗰个，而家好似买唔到啦，好少见到有呢个买啦。 不过嗰个你会黐到周围都系尘， 系啊， 污糟嘢， 好多头发啊，系同埋争争下手臭噶。 吓， 嗰种胶味好劲，因为 系 类似鬼口水咁样嗰啲 friend 啊。 系系系，咁我想问一下，小朋友系？都可以玩嘅， 可以 零岁都得， 唔得 哦，即系三岁以上 玩嘅。 哦 ，OK， 即系要考智慧嘅。 系，你头先一次问咗两条问题噶啦。 我仲有好多条问题啊嘛。 头先系几多啊？五加 系咪唔记得咗咧？ 系啊，都七八条噶啦。 七条啫，边有八条啊？ 七八条噶啦， 扰乱佢。系 扭计式好似， 我觉得系扭。 佢系咪一粒粒组成噶？ 有建筑学教授吗？ 他一旧啦， 一整体的。 人 家 问你 是不是 一粒粒话冇？ 现在是几点啊？ 试一试一试一试。嗱，我哋试下再旁敲侧击问多少少先。我哋而家几多条啊？ 八条到啦。 八条，八条，八条。咁啊，我问埋呢个啦。 好。 佢玩嘅时候有冇声噶？ 冇声。咦，唔系、啊？我唔知道有冇声、啊，因为有啲系有声嘅，我听过。 啊， 好少嘅声咯，不过就算有都，即系佢唔系一揿佢个掣就话 ，Hello， 我系 Peter 陈，即系唔系呢啲玩具咯。 OK， 好，可唔可以摸一下？我觉得一摸就会知道。 我哋转 个头 翻嚟摸一下，我哋一首歌翻嚟之后一起摸一下究竟呢嚿嘢系乜嘢嚟嘅。 相聚一起斗嘴，一起经历壮举，到哪里始终你我紧随，一起等待，一起喝彩，一起经历时间的比赛，哪用感慨，谁像你我从从未说出口，只得你听得到，困惑也许未必解得到，却令我知道总会变好。沿途高低伴我走过，同考验与消磨，假使我疑惑过，你看透我竟比我多，如不安伴你经过，便能硬朗。 We are one and all， 从不分你跟我。 划过火， 什么都可相对， 才是叫一伙。 我看到是你， 从你看到是我， 彼此不说认清楚。沿途高低伴我走过，难得是你跟我交手过， 我行过， 你却教我体恤更多。如光影伴我于每夜途张望， 一点点胜过， 明天怎么逃荒？ 逢星期六下周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摩莉、迪神、师培，寻常事，认真做。 Saturday Game On。 大家可以繼續去到我們尋常事認真做的社交平台那裡呢繼續估啊，我覺得有些聽眾很鬼厲害， 是啊， 他私人口信已經話了給個答案給我聽，估中了已經，哇， 這麼厲害。 這個剛才我們組織一下先，有機會有聲，因為他說他有聽過有聲，有聽過沒有聲，那跟著就不用電不用上鏈的啦，一個1970几年啊， 1974年 的產物， 是不是模型來的？ 不是模型來的， 幾多歲都玩得的， 幾多歲都玩得， 不過零歲不玩得的，因為他不懂玩， 他是一塊東西是的，這個很重要，一塊東 西，匈牙利的建築學的教授去設計的。 我在想會不會呢，是那些呢，磚，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玩過，小時候很流行有一個好像，它不是屬於 七巧板， 它不是屬於 LEGO，但是是一塊一塊磚，然後搭高，類似七巧板，它可以砌不同形狀的，你解構即解拆了之後，它就會變不同形狀的，但是它是零的， 我不知道有這樣的東西， 一條蛇仔這樣的，然後你就每一格零又有聲嘛，有些又沒有聲嘛，那你整條蛇仔一路零你就會做出不同形態，你可以將它變成一條蛇，你可以將它變成一把槍，你可以將它變成一把刀， 可不可以將它變成三條蛇， 你可以將它你可以变六条蛇，如果佢嗰条系六节嘅话，你拆烂佢咯，好得意噶， 好得意，真系好得意啊， 好得意噶。咁样呢一个，我觉得有机会似系， 嗯，我喺细个嘅时候有啲咩同建筑学教授做出嚟嘅嘢有关咧， 可以 砌上去 咧，俾多少少 tips 你哋嘅。咁啊，呢個 level 2啦，已經係咪？咁啊，俾多個 tips 之後咧，再俾你估多 round 就俾你摸啦。因為一摸你哋就一定係知係咩嚟㗎啦。首先佢係冇味嘅嘢嚟嘅， 冇味。 好好嘅 tips 啊， 玩具好少有味喎。 唔係喎，頭先講嘅鬼口水咪臭膠味咯， 都係嘅，都係嘅。 係啊，好多嘢有味㗎，而家 索下先嚇先。 泥膠都有味㗎。 泥膠， 泥膠嘅臭係頂唔順啊！泥膠真係好臭啊！我細個咧有一排好中意玩泥膠，點解呢？因為嗰陣時 hit 咧有一套嘅卡通片啊，叫做《天才釣魚郎》啊，我用泥膠砌佢嗰只魚脷咯，因為佢係獨特魚脷嚟嘅，每一集咧佢得到一個神聖嘅魚脷都係唔同樣嘅，咁我就用泥膠砌啦，砌完之後袋喺褲袋啦，一路摘一路摘一路摘咧，拎翻出嚟咧，又有一粒跌咗咧，掉落洗衣機洗咧，係溶咗落我條褲度。 哇！好核突啊！ 係啊，好核突啊，同埋好臭啊，嗰種膠味。 邊有人會將啲泥膠擺去洗㗎？ 以前細個唔識㗎嘛，小學。 哦，嘥曬啲泥膠。 係咯、 啊。好啦，我哋唔好再講呢個泥膠啦，講翻今日我俾大家估嘅嘢先。 係咪冇啦？ 我俾咗少少 tips 你嘛，雖然我頭先就咁講冇味，一啲實體啲嘅 tips 啦。咁呢一嚿嘢咧就話1980年代就開始封魔，咁啊頭先所講啦，就1974年開始發明啊嘛。 跟住發明咗1974年嘅話，即係話6年後啦，佢開始封魔咯。咁直至到而家咧，其實佢會有好多大大小小嘅賽事添嘅，甚至乎有一個嘅説法，佢有講截止喺2009年嘅時候啦，即係11年前有少少嘅非官方式嘅統計。佢喺全世界賣咗3.5亿几万个， 嗯， 系3.5亿几万个啊！ 我嗰个系用条去形容噶，好少用个去形容噶。 唔系，头先我都讲俾你听，一个或者一嚿啊嘛。 系咯，我系条条嚟噶。 系咪好平噶呢个嘢？因为你话咁多人佢卖嘅销量咁劲啦，通常我觉得唔系好贵。 我见过10蚊条咯，我嗰、那个。 10蚊一条啊！即系 你嗰个仲有咩？你话 有有诶，唔系佢唔系成街都系、嗯，但系某啲旧铺系有嘅。 嗯，阿莫系咪好平嘅咧？ 我买嗰个因为咧系嗰啲迷你版啊，所以我都唔知而家正式嗰啲系。 O K， 咁迷你版使唔使20-30蚊一个？ 差唔多， 差唔多，哇，都几贵喎！其实迷你版 20-30蚊喎， 吓、啊、一个、啊、玩具、啊。仲要系嗱，我成日都觉得咧，我哋细个嗰阵时玩嗰啲玩具好平噶嘛，即系譬如你之前带翻嚟嗰个飞机咧，系可以砌上去嗰啲咧，嗰啲系唔知10蚊到噶啫嘛。 我想摸下。 系而家啲玩具已经咁贵。 我想摸下。 好啊，你摸啦。 好，究竟系咩嚟嘅咧？ 师培都唔知买米几贵， 咁轻 唔 细嘅。 我买啊嘛， 轻噶，因为我呢个迷你版嚟噶。 哦。 你试下，你试下睇下有冇声。 好啊。 我唔知佢冇声，因为头先你问我佢有冇声，我话有机会有声。 你呢只冇声，你呢只冇声， 呢只冇声， 呢只冇声。 系， 诶，呢只冇声，系啦。嗱，我知系咩啦。 系， 睇下先。 你惊唔惊摸落去？ 我唔惊啊，因为一揸落去嘅时候，我系觉得咁细好麻烦、啊。 哇，咁细嚿嘅。 咁细唔好玩啊，我觉得。 好辛苦啊。 系啊， 但我觉得方便你拎出街、啊。 但系佢会甩咯，会烂咯、啊。 重。 好烂啊，我觉得佢咁细，好似好弱鸡入边。通常你大只嗰啲好有实在感噶嘛，呢、這个就冇乜实在感啦。 系，同埋啲人咧，如果中意玩嘅话，系会带只大嘅、 啊， 因为扭得过瘾啲啊。 同埋佢呢个基本版啫，见过好劲嗰啲咧，系一个宝石咁样咧，但系好多格噶、嗯。 咦，睇嚟师培已经好有名目咯。 大约知道咧， 我都有啦，我都有啦。 诶，嗰啲好扭啲啊，咁样 系啦，要扭下扭下。 有唔同形态嘅。 有咁樣， 有啊有 呢個冇嘅喎， 唔係啊，佢呢只冇，但係係呢一個玩具其實係出過好多唔同形態嘅。 哇，好難扭。 總之你可以做到嗰種扭動咧，佢都可以出到個形態。 我就知道咧，話佢咧其實之後有啲演變嘅，咁、嗯、就係咧包括有二階、三階，唔係二階、五階、二階、四階、五階、六階、七階、八階、九階同11階。 嗯， 係啦。 哇！ 但係我唔明點解會係有啲數目係冇嘅。 咁夸张， 可能唔吉利咯，即系你建筑系嘛，建筑系可能四楼唔吉利嘅，冇四楼嘅呢层咁样， 冇三咯， 系咯，冇理由啊， 三不长嘛， 但系佢可能要咩对称啊嗰啲 啊，黐线嘅你哋，可能开估未？ 我估扭计式， 跟你 系因为冇系嘅扭计式啦，好难唔系啦嘛。 叮叮，好啦，想讲嘅系啊，佢话喺内地方面呢一、這个嘢叫魔方啊， 哦系啊， 魔鬼个魔方，魔块个方，香港就会叫佢做扭计式嘅，佢其实咧就系呢个匈牙利建筑学嘅教授啊，其呢个嘅雕塑家叫做卢比克阿尔洛咧，喺呢个1974年嘅时候就发明咗呢个机械嘅益智玩具，咁、咧好啦，去到头先所讲啦，1980年代嘅时候就开始封魔啦，直至到而家，咁啊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地方都会搞大大小小嘅赛事啦、 嗯， 而且咧我喺车嗰度成日见到好多人咧，佢已经好劲啊，下意识自己要转，佢冇望咁滞噶， 系噶， 咁厉害， 唔使睇噶嘛，好啊，训练你啦，今日我哋估中，罚你翻去扭扭到得为止， 拜拜。 你家 家听紧嘅系叫做《灿烂一次》，一阵间五点钟新闻之后翻嚟继续寻常事，认真做。一阵间会有港珠特工队，一阵间负责开题嘅系思培啊。 会由沙特阿拉伯主持。路透社取得的会后公布草案提到，各国领袖认为全球经济复苏仍然不平衡，高度不确定，并且承受更大的下行风险。控制疫情是支持全球经济复苏的关键。各国同意将发展中国家的偿还债务期限延长。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稍凉。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楼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方向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圣座治大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而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在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在果栏。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荃湾的古屋里因为水管紧急维修，古屋里近住西流角路的全线仍然是封闭。另外九龙湾的宏照道因为有工程，直至到明日的早上11点，宏照道来回方向近住灵炭天地部分路段是会分阶段封闭，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青山公路青龙头去屯门和屯门公路丽城落斜去九龙。揸车的朋友留意，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5:39，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40。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行政长官将于11月25日发表施政报告，市民当日可以到 policyaddress.gov.hk 收睇行政长官嘅发言及记者会直播。施政报告全文、撮要单张和其他相关资料亦会在行政长官发言后上载至网页。为减少社交接触，市民请尽量在网上浏览有关资料。 逢星期六下周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摩莉、迪神、思培，寻常事，认真做。 喂，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港珠啦，但我师培负责嘅。咁想同你讲嘅系近年咧，其实都好多人有做过呢个话题噶啦，即系讲电影啦，亦都有讲好多啦。但系确实咧，你真系见到个时代系一路一年一年过嘅时候咧，真系越嚟越劲。 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啊，讲咗好多年噶啦， 系咯， 系啊，呢 个 唔好再 讲 啦。同埋我都唔确定 唔好再讲啊。 越嚟越近 嗰 啲人 话，系啊，个个都觉得似世界末日 feel 喎。 系咯， 系啊，但系我反而觉得咧有少少似一套电影，不过其实有啲唔同嘅。 哦，丧尸， 又唔系丧尸，我觉得似 Marvel 啊。其中 你有见过 Iron Man 出嚟咩 ？Avenger。复仇者联盟里面咧，咪讲到其中一个版本就系话，因为嗰个人希望人口要少啲啦，咁所以咧要 阿 Thanos 挞下手指， 灰龙啊嘛，咁你觉得系边个灰龙啊？ 我唔觉得有真系有嗰个人， 咁阿子龙咯，开始有嗰个敦厚嘅感觉。 咁边个系 Iron Man 啊？ 系啊，边个系 Iron Man 咧？ 系咪要变身啊？ 边个黑寡妇啊？咁 我都想知系边个。不过我觉得嗰件事就系、是、好似因为而家疫症啦，有好多人即系真系因为咁样而消失咗啦。咁嗰个件事令我有少少哇谂起，好似会唔会同电影某啲情节相关咧？咁、但系唔系想讲世界末日嘅，咁但系想讲 AI 人工智能。你觉唔觉得越嚟越劲啊？即系以前咧，你睇电影啦，有好多佢幻想出嚟嘅嘢，你觉得啊冇可能噶嘛？即系可能有架飞机喺天空上面，即系佢唔系一个你平时揸嗰啲交通工具喺地下度行啦，而系天空上面行啦。 其实呢一个 AI 咧，以前我好中意睇嗰啲咩时光倒流啊，或者嗰啲时光机啊，就话未来人嚟咗地球啊咁样。佢哋好多预言咧，通常啲人都第一句问嘅，几时机械人同人类融合？跟住佢哋咧好多嘅所谓以前嘅预言家啦，就话二零四几年咧就到噶啦。但系咧，慢慢啲電影都做得好近噶嘛，2046、2048、2051咁樣嗰啲咧，你會開始覺得，咦，時間都去到2020年啦，係咪真係咁快咧？會唔會突然間嘈一聲，聽日瞓醒，第一個人工智能機器人誕生啦，跟住隔咗後啊之後就，原來一批軍隊已經出現啦，咁即是不是那麼快呢？我又覺得好像是不是未見到呢？我們會不會未必見到咯？ 我記得呢，我有一次呢，半年前到，好像我看到一個一些節目啊， 是 那講日本的，訪問了一個呢日本一班的研究科學家，他們呢就畫了很多人的表情啦，他就去擺落去一個的那些機械人的樣子那裡，那呢那個的機械人呢是懂得模仿人的微笑啊，讲嘢个嘴啊，唔开心啊嗰啲样，而嗰个机械人唔系我哋平时见到硬骨骨嗰啲咧，我即刻转样，即系或者个投射个唔开心样，唔系，你睇住佢成块面嗰啲皮肉咧，系识得好似我哋人讲嘢咁样喐噶，系真系似噶，跟住仲要话系有唔知几多个表情话摆咗落去，唔知千几个表情定系唔知几多表情话做咗好耐啦，当然。佢係會識得笑啦，望住你笑啦，係所有嘢好真實。我如果揾得翻條片，我再 send 俾你睇，好似嘅。跟住我就會覺得好震撼啦。而家嘅機械人唔再係我哋成日話喺啲旅館門口見到自助幫你 check in 白色嗰個圓形頭嗰、那個，即係唔再係呢啲啊。佢真係好快，應該係不久嘅將來已經係真係一個人樣咯。 但係其實而家咧喺外國咧，最近就係近期嘅啦，呢一個事件。近期咧就係紐西蘭啊，係啊，紐西蘭啊，紐西蘭咧佢嗰邊有一個企業咧，其實佢已經做咗一條電子嘅海豚咯。 哇！點樣電子海豚啊？即係佢真係喺個水度遊緊。 其實呢條海豚咧，我俾你望下個樣啊，佢係咁嘅樣嘅。 哇！真係好似真嘅海豚。 佢 exactly 係一條海豚咁樣。 佢淨喺個水族館裏邊。 係啊，因為呢條海豚咧，其實點解佢想咁做咧？佢第一就係希望大家有個意識啊，佢哋係一個生物，佢哋唔好攞諗住攞嚟就話要培訓佢哋，要點樣生財啊咁樣。咁佢如果做一條電子嘅，佢最後嘅能力係可以 cover 到佢哋嘅，咁唔係仲好咩？ 係咯， 咁所以佢就研製咗一條咧，係用咗好多嘅科技啦，研發咗佢出嚟啦。嗰條海豚係淨識叫啊！咁當然入面係有喇叭啦， 遲啲可能識講。 但係佢個音頻嗰啲係佢做足咯，同埋條海豚唔係齋得個樣嘅，一個膠質咁嘅樣，佢係可以擘大口嘅，佢係可以擺尾嘅。佢係全部嘅形態已經係跟足一條海豚咯。 系即系 大概电子化。 仿真度勁高， 係超級高。 但反而想帶出嘅就係、是啊、其實我哋要尊重生命，即係因為如果你要電子嘅話，其實你可以做好多，係咪啊？即係意思係你可以做好多條電子嘅海豚。 係啊，佢就係希望、生命啦，同埋其實而家咧太多人過度嗰啲捕獲啊。 嗯。 咁你野生捕獲其實佢會絕種噶嘛？咁、你就算捕獲咗佢攞嚟生材，咁佢可能個世界就少咗一個佢咯。 係，冇錯冇錯。咁所以即係尊重生命啦。 佢、直情可以係做呢啲動作咯。 睇唔到啊！ 你識咗個網 咯？係咩？係咩？係咩？唔好意思啊！佢直情可以係做一啲喺水中。表演啊嘅動作咯， 但我絕對覺得生命係無可取替嘅， 我都覺得 係 啊。 你就算做咗一樣一模一樣嘅嘢，好似即係可能甚至係以後嗱、那個片裏邊咧，真係見到有條海豚，你就咁望埋去，你完全唔知佢係電子做出嚟，即係、你唔知佢機械海豚嚟嘅。 係啊， 咁但係冇 feel 噶嘛，有時候覺得，即係除非你嗰個世界你真係冇咗嗰種生物，你仲好想佢又喺度，你先至要做出嚟。如果唔係嘅話，即係生命係你冇辦法揾一個揾一樣一模一樣嘢。去取代佢咯。 你可以讲系贴心伴侣，字典有一百种的情绪，句子里经典金句，啱我听就不作声，可以装作猫撒娇继续陶醉，以剪接交代错的时序，剧本要收拾烂出门。赞美，甜蜜消息，随时看清。 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咁今日咧讲。 讲朱达工队，就讲想讲下呢一个人工智能 AI 啊嘛。咁啊，跟住落嚟咧有三件事啊，俾你感受一下啊，而家 AI 究竟有几厉害咧？咁啊，其中一种咧就系我作出嚟嘅。第一樣就是話咧，韓國嗰邊咧嘅其中一個收費電視啦，近日咧就終於推出咗首個人工智能主播。咁有咩咁厲害呢？其實佢都有一個原型嘅，即係嗰個真嘅女主播嘅樣子啦，同埋聲音啦，都係copy 咗去嗰個人工智能嗰度嘅。咁咧佢就揾咗佢完全一模一樣嘅人啦去做報導新聞。 哦， 咁咧。第二样嘢啦， 咁佢已经系超越咗现今嘅科技啦，佢能够揾到一个一模一样嘅电子 AI 人， 系啊， 咁咪超越咗而家咯，而家都仲未公布，其实系乜只假咯？ 唔系，即系你唔系，咁但系人工智能呢一样嘢，头先阿莫已经讲咗话，已经可以模仿微笑啦。 佢系模仿微笑啫嘛，你模仿紧报道、啊， 唔系佢有唔开心啊，所有嘢佢真系 系咯， 一个系啊，可以、啊。 你已经有好似有灵魂嘅一个人啊嘛，可以做到一啲表情啊嘛，但你嗰个系直情可以cover 到佢嗰、那个。報道的功能、 啊、你想想平時我們上網呢有時不懂得讀那些字你就叫網上那個 Siri 幫你讀、啊或者某一個 Translate 幫你讀的嘛 都是假的你、 這個、OK 你估一下聽完先好另外一個就是現在 AI 呢原來可以靠這個咳嗽聲來判斷你是不是中了 COVID-19 哦這個我覺得好像很合理 我覺得這個不會、啊如果真係咁叻嘅話，因為有啲人冇症狀噶嘛。第二樣嘢，如果真係咁叻嘅話，唔需要大家都話要去做測試啦。 呢嚿嘢喺邊度發生先？即係你個測試機係俾你喺屋企試啊，定係佢研發緊先？ 我覺得度度都冇可能喎、啊、呢、這個。 即係如果醫院可能我話官方有一個咁嘅儀器，可能從咳聲會聽到你個肺有冇聲，即係等於你醫生咧，某興攞個吸盤咧吸你心口，叫你呼吸，聽下入邊嘅氣度 O 唔 OK？ 即係可能係同出一轍，或者有少少巧妙嘢都係咁嘅。 但係而家好多人都话，原来有啲嘅人系冇病征，又或者佢未必系咳，可能屙。 咁又系， 系有好多唔同病征噶嘛。 咁你点样拗得赢佢咧？ 都系啦，咁但系咧冇病征嗰啲就唔计嘅，因为呢一个呼吸声，佢就系呢个嘅咳嗽声。 即系你侦测唔到，唔 系 佢错咯。 有啲只感冒药咧，真系有用噶。咁点样有用法啊？嗱，即係你冇感冒嘅就唔計嘅， 喂，就起碼你有即係咳嗽，你先至可以用咯。你冇咳嗽就接受唔到。但係好在嘅就係咧，佢可以幫你舒緩咗呢一個醫療系統嘅壓力。 Okay. 就好多人咧成日都疑神疑鬼，覺得哎呀，我係咪咳兩聲就有病咧咁樣。咁呢一個咧，其實佢可以根據你有三樣嘢可以 check 到嘅。第一啦，就係咳嗽聲本身啦，就睇下你個呼吸系統有冇弱化到。咁、 哦、 另外咧，再判斷下你係咪因為呢一樣嘢而令到你嘅神經衰弱，可能就係情緒唔穩定咁樣，就係咁樣嘅，係啦。咁 我覺得呢個設假，你睇下師培都已經好 棘棘地咁樣。 係啊， 第三個咁聽埋你。 第三個就係 AI 整嘢食，咁啊話説咧。有啲人咧就喺度諗啦，啊究竟科技點樣可以融入食物呢咁啊，外國有一間嘅pizza 鋪，咁咧佢就搜尋咗唔同網上面唔同嘅食物啦，咁然後咧就 AI 人工咁樣幫你配，平時你可能一定要覺得一啲好 make sense 好和諧嘅食物先擺埋一齊嘅，即係譬如你番茄一定要係可能配啲肉咁樣啦。咁但係呢 AI 呢佢就幫你搜尋咗好多人鍾意食嘅嘢，然後呢就自由地配合咗啲奇怪嘅口味。咁有一啲食物呢就係和諧度高嘅，即係擺埋一齊你覺得好襯嘅。有啲食物呢就係你擺埋一齊之後呢你覺得係互相提升個口味嘅。 你係三個入面有一個係啱嘅。 有一個係假嘅。咁跟住呢你就可以根據你見到上面所揀嘅食物啦，然後自己配搭你鍾意嘅 pizza。即係、哦、我鍾意榴蓮配我嘅咁样，咁你就可以揿，咁佢就会帮你整一个榴莲配我嘅 pizza 啦。 我觉得呢个似真， 第一个系假， 因为讲得好流畅啊， 唔系合理啊。 同埋我好似都听过好耐之前已经有添啊呢一样嘢。同埋你谂下，我哋而家成日有好多我唔知道你哋知唔知道，我曾经有一次咪话去游轮嘅。佢已經有呢個嘅 AI 一個機械調酒嘅酒吧，佢、 哦、 係會自己我睇住好震撼嘅，跟住好多人喺度睇住嘅，佢會係一格格嘅酒啦，跟住有一個機械手臂掹啲酒出嚟就跟住就整嗰杯嘢俾你㗎啦。 哇！ 係啊，所以我覺得如果嘢食嘅話都唔奇啊，同埋。 係其實我哋有陣時而家咪話有一啲唔知整一啲披薩嗰啲櫃員機，唔係嗰啲櫃員機嗰啲售賣機 又或者可能整啲唔知炸嘢食啊，或者叮翻熱啲飯啊嗰啲噶嘛，你撳個掣佢就碌落嚟俾你噶嘛。咁呢個都已經好似好耐之前已經有啦，咁所以我覺得唔奇。 嗯， 我覺得 A 是假的，即是我都是講不通。我覺得如果咁勁， 得一個是假係咪？ 得一個是假。 如果講到咁勁，冇理由話已經 cover 咗個人的功能。 嗯， 所以我覺得呢個不合理咯。 係 一個真人啊嘛，你話？ 一個 AI 的主播啦。 嗯。 佢我冇講話佢真唔真人嘅，總之一個樣係完全同嗰個主播一模一樣樣，講嘅聲都係同佢一樣嘅。 我就估 B 係假，因為我頭先所講我話嗰個日本話全部冚曬啲微笑嗰、那個，好似就係呢一個人。 啊、 我睇嗰篇新聞好似係呢一個人。 究竟係邊個啱呢？其實呢C 嘅後尾係我作咗少少嘅，因為呢其實確實有一間嘅 A I P 就 C 係假嘅。 C 的後半句是假的， 即是答案就是 C 是對的， 是啦，沒錯， C 是假的， AB 都是真的， AB 是真的、哦、A 是真的， B 是真 的，對， AB 是的，但是其實他未真的被人用的，除非他不 咳你就不知道了 不是，他就說呢，這一班的科學家呢，他就用這個 AI， 他說分三個部分，即是剛才所說的，就根據你的咳的聲音有沒有影響了你的呼吸系統，有沒有弱化越來越無力等等，去判斷你是不是真的有這個 COVID-19 的。但是他說其實呢，最後他是會放在個 APP 那裡，那就等你自己在家可以做一個即叫做初期的偵測這樣咯、 嗯、 而主播那個呢是真的韓國有個收費電視台呢就出了一個的人工智能的 AI、 哦、 那他呢就說推出的時候啦，跟著很多人引起眾人的非議，就說那我不用用真人啦，咁佢就話咧，其實係攞嚟真係緊急時候，咁我需要主播24小時，係啦，攞嚟報道嘅。咁同埋佢講嘢可以講得好快，佢可以唔知一分鐘講1000個字，咁、 哦、 就攞嚟特別用途咁樣。咁但係確實我稍後可以有張圖俾大家睇下啦。 因為 B 我覺得真係合理嘅，你咳聲真係可以聽到，即係除非你唔咳咯，但係佢係真噶嘛。 但係冇菌喎，點樣睇啲菌啊？ 唔係初步篩選，佢話初步知道你係有嗰個硬，例如可能啲人話肺纖。喂，嗰個叫咩啊？ 纖維， 纖維化係啦，咁、嗯、你可能 cut 嘅聲音已經唔同啦嘛，可能佢係咁樣判斷你咯。 係，咁當然啦，即係嗰個 app 係佢呢件事係佢未推出去俾大眾用嘅，咁但係我睇過一啲報道係咁樣講啦、嗯。 無論點都好啦，都係造福人群或者想幫助我哋所有人嘅，咁啊亦都希望個疫情啊快啲真係啊就會去冇咗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因应香港近日的疫情，香港和新加坡航空旅游气泡押后两个星期启航。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强调，今次是负责任的决定，亦都是两地政府的共同决定。政府发言人表示，近日香港的疫情急速恶化，源头不明的本地个案数字有上升趋势，显示社区有持续的隐形传播链，预计短期内香港的疫情仍然严峻。航空旅游气泡若果按计划听日启航，可能立即要调整。押后启航日期是要减低为旅客带来的不便，以及行程安排上的不确定性。下个月初会就启航日期作出最新公布。本港新增4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超过三个月来新高。本地个案有36宗，当中13宗感染源头不明，另外初步确诊超过60宗。跳舞群组持续扩大，增加21宗至到超过30宗。大部分去过 Starlight Dance Club， 当中的跳舞老师和学生曾经去至少14个地方跳舞，有蔓延迹象。当局要求由11月开始去过14个地方的人要接受检测，当局稍后会发出强制检测通知。另外有13宗本地源头不明个案，分散多区，患者分别住在黄大仙、大角咀、马鞍山、火炭、旺角、深水埗、荃湾、半山、太子、将军澳、天后等。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数字攀升得好快，反映社区有好多隐形传播。呼吁市民在今个周末尽量留在屋企，减少活动。当局在周末会增加测试地点，建议市民尽量接受病毒检测。深井浪翠园一个单位发生命案，女户主同一对男女被发现倒卧在一间房，证实不治。据了解，男户主同妻子有感情问题，已经离家大约两个月，警方正是调查案件。现场是浪翠园第三期十座一个单位，现场消息说，相信三名死者是母亲同子女关系。子女分別17歲和21歲，三人相信已經死去一段時間。消息說，男戶主最近搬到包兄的屋企暫住，他最後一次和妻子聯絡是在上個星期三。男戶主今日返回單位，發現大門反鎖，聯絡不到妻子和子女，於是報警。天津过去一日新增5宗新型肺炎本土确诊个案，其中4名患者在滨海新区一个小区的同一栋楼居住或者工作。当局要求滨海新区全体居民接受核酸检测。相关小区、医院、幼儿园等的场所采取封锁防控措施。上海昨日亦都新增2宗本土确诊病例，患者是一对夫妇。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稍凉。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葵福路去荃湾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有意外，咁而家大交通挤塞，车龙排到去丽景山路近丽景村和景楼。就喺葵福路去荃湾方向近货柜码头路回旋处有意外，龙尾去到近和景楼。 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方向亦都是挤塞的，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交通是繁忙的，而前少少近住窝打路道一段龙尾就在喇沙利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荃湾西港铁站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有线电视大楼。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湾仔区因为有重铺电车路轨工程，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六点，装士登道西行近住菲林明道交界的快线仍然是会封闭。另外，在九龙城有临时交通安排，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六点，亚皆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士他领道的部分中线是临时封闭。现在长度超过七米的车辆是禁止由太子道西西行左转入去士他领道，受影响的车辆是需要改经路明道去亚皆老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车入口方向九龙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科学园落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青山公路青龙头去屯门，同埋屯门公路丽城花园落车去九龙。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二十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サイクロンジョーカ ー。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変身。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不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一年十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寻常试认真做慢动作，联动港台电视三十一香港故事，我们的漫画家十集，十二个香港漫画家的故事 ，Chapter Two， 莫天杰。 小龙呢一把声音就知道我哋唔喺直播室啦，因为今日我嚟到一间画室，身旁就有啱啱得到 国际漫画奖铜奖嘅得主，佢就系麦天杰先生，麦 Sir 你好， 系你好，大家好， 恭喜晒你啊！ 多谢多谢。 因为啦，即系呢个奖项啦，我印象中啦，其实每年咧都有啲香港嘅漫画师有拎到嘅，咁但系咧都唔系容易噶，好似今年咁啦，我记得都有超过300个参加嘅单位，最终啦你就拎到呢个铜奖啦，咁有啲咩感觉嘅咧？ 其实都高兴嘅，因为真系后尾先知道原来就今。今屆其實有66個國家，咁就有300幾份作品啦，咁佢最終本身個獎項應該 total 應該有15個，咁最後本身就即係我攞咗個銅獎啦，咁所以其實都開心嘅嚇。 了解翻成個過程啦，呢一本非常到零啦，就直頭咧係有位朋友啦，都好了解我哋港漫，然之後就將 Mark Sir 你嘅作品向日本提名嘅喎。 係，咁呢一個其實都即係呢度本身多謝翻啊 Howard 啦 ，Howard Chan 嚇、啊，咁其實佢就係一個好熱心嘅澳門嘅讀者朋友啦。佢其實都幫唔少香港嘅漫畫家本身即係去報名參加呢個比賽啦，或者其他比賽，或者有啲展覽都係經佢手本身去策劃推動咁樣。咁借呢個機會本身多謝Howard。 我感覺就好似選港者咁樣。有個提名人就將你個名寫上去，填咗張 form 咁樣，咁啊成個感覺，而家睇翻轉頭，會唔會覺得好夢幻嘅咧？ 又未至於嘅，因為即係佢報名其實都係預先本身提出咗，因為再上一屆啦即係阿森塔本身頒獎嘅時候，我有去，咁嗰屆就應該係黎達達榮同阿馮志明啦，即係老馮本身得獎。過程裏面就遇到 Howard， 咁其實就當時如果冇記錯係當時交低咗兩本非常度即係托佢本身就幫手報名咁樣 一個好有趣嘅過程啦。咁眨下眼啦，其實數返轉頭啦 ，Mark Sir 啦喺漫畫嘅行業啦都已經有一段長時間啦。我頭先有問到啦，或者做咗少資料搜集，由83年開始已經參加呢個工作㗎喇。 係咁嗰陣時就大部分即係80年代，咁我相信本身如果嗰個年代識得嘅即係從業嗰啲朋友啦咁應該都係較後生，或者係可能係初中或者高中本身畢業，本身就入行啦。 當時你都係嘅？ 我就中五畢業， 即刻已經入行， 係啦，急不及待咁樣就入行咁樣啦 咁嗰陣時乜嘢推動到你咁有興趣喺漫畫工作咧？ 即係又係去翻再細個咁講緊，本身可能小學或者小學以前咁，即係睇公仔書本身嗰個影響啦。因為嗰陣時本身冇乜娛樂嘅咁你睇到啲即係嗰陣時叫連環圖啦，或者公仔書啦，咁其實會覺得啊，點解可以畫得咁靚嘅咧點樣畫嘅咧咁又覺得本身即係跟住佢畫，咁其實又好開心嘅。即係小學應該五六年班開始就即係作文嗰啲題目咩？我的志願咁梗係唔會寫出嚟啦。咁但係心諗本身就會即係將即係入行，即係成為一個因為漫畫家其實個概念就好模糊嘅。即係因為佢睇書成日都會有啲招聘廣告嘅。咁即係聘請助理咁其實就每次見到本身都覺得本身可以一試嘅 咁足㗎 啦。係啦咁只不過就係等到本身即係即係畢業，咁其實就會係覺得本身都係合適嘅，咁所以就試下寄封信去，咁點知又有回音，咁跟住就入咗行。 你自己本身有冇特別嘅興趣對邊方面嘅漫畫，無論題材啦或者畫風係特別著迷嘅呢？ 細個本身咧，其實就真係你睇嘅種類其實唔算多嘅，即係嗰真係好細個，咁所以就係、是、即係嗰前輩就黃鶴朗啦、小林文嗰陣時叫小林文啦，即係而家個龍虎門。咁另外就係上官小寶前輩即係嘅李小龍啦。咁而家咁啱本身咧，呢輪又係做咗好多 啊復刻嚇，即係兩本本身舊作嘅復刻，咁我都有買翻嚟睇咁。 突然間經典重現啊！呢 期啊嚇，即係其實你會勾翻起本身，即係幾十年前細個本身啊，即係因為睇到本身佢哋嘅漫畫本身啊，而啊即係受到影響或者係感染，本身係想重新呢一個行業咁樣咯。之後本身咧入咗行就其實接觸更多，因為嗰陣時日本漫畫咧就開始，因為你入咗個真正正本身啊，即係個漫畫嘅世界裏面咧，見到即係除咗啊，即係原稿同印刷其實就好大分別嘅嚇，同埋嗰陣時又估唔到本身即係將原稿佢哋嗰陣時嘅啊做法咧，嗰張稿紙原來好大嘅，即係 A2 咁大嘅，基本上 嚇、 啊、 大型海報 係啊，即係成張報紙咁大，你估唔到嘅啊，因為出本書嘅時候本身都係可能細嘅 A4 啲，咁所以成件事成個世界嗰個感覺啊，對於自己本身喺漫畫裏邊咧完全唔同曬。咁同埋就嗰陣時就日本漫畫即係講緊咩愛與誠啊或者係藍組啊咁嗰類嚇，慈祥寮一嚇，即係呢啲名字或者重心症啊呢啲咁嘅名字本身，因為你入咗即係其實嗰陣時係玉郎啦或者係寫畫部嘅時候咧，咁好多人本身就會有呢一啲書你可以傳閱到，咁你就會了解到啊嗰、那個世界原來除咗本身即係港式嗰種畫法，仲有啲日式嘅玩法。咁你睇到本身嗰、那個視野其實唔同咗，咁呢啲本身嗰啲前輩或者漫畫咧，咁喺嗰個階段本身都對自己影響好大嘅、或者係84嗰陣時開始又接觸到另外一個超級天才啦，日本嘅即係大有黑洋咁嗰陣時睇阿基拉。即係嗰個感覺其實到而家都係好震撼嘅啊！即係見到哦，點解漫畫可以畫到咁樣嘅咧？即係成出電影咁樣，所以就嗰、那個感覺同你未入行以前，因為你可能個想法好單純，就覺得哦，我識畫公仔咁，其實入到行本身其實做啲咩咧，其實都唔係好了解嘅，即係所以就邊學邊做邊了解本身啊，你要做啲乜嘢咁原來。睇書嘅時候你唔迷意嘅、啊、即係可能你淨係嗰個注意力就係睇個公仔、或者係成個故仔本身嗰個發展係點嘅啫，對於製作其實個了解好有限。 從來沒有讓我望見實際是哪一邊，我追你閃如陷迷陣裡面，化身百戰眉目一轉，地震天驚，沒有伏線讓我心慌意亂，半哭半掩又像隱蔽樂園，我想每天層層地發現，逐漸地揭穿，讓你的離奇新鮮留待我隨時發現，曾在舉止間呼吸裡思想中轉眼掠過碎片，任角色如何转变，还是看见你天真的脸，祈愿这一生这一处这一刻给我遇见，追逐你飘忽的脸。 眨下眼啦，其實而家回想翻啦，都30多年啦，係啦，嘅漫畫生涯啦，咁中間咧有段時間又離開咗，係啦，就發展自己畫室啦。其實你自己一路畫漫畫，甚至乎畫畫嗰、那個感覺係咪一路都成長緊、變緊嘅咧？ 咁我相信呢樣就必然嘅嚇，因為人嗰、那個。你話際遇啊、經歷啊，你經歷咗唔同嘅事，遇上唔同嘅人啊，發展唔同嘅過程裏面咧，就一路會有改變嘅嚇、啊。即係唔理喺自己嗰個所謂心態啊、經驗啊各方面，其實都一路改變緊嚇、啊。因為我本身即係喺漫畫呢個歷程裏面咧，其實即係除咗入行頭嗰幾年嘅階段咧，咁其實係全職。做漫畫以外咧，其實更多嘅時間咧，我真係兼職做啊，因為其實已經由83開始入行，咁跟住就87年開始咧，就喺山月畫室幫阿陳宗書老師就做助教，咁一路教畫呢一份工作咧，其實一路持續到而家，咁所以就即係相比較咧，其實我真係 冇斷過咧，其實係教畫嘅工作嚇、啊。反而漫畫咧本身我話喺因為又要教人畫畫，咁所以就變成可能係兼職。但係相對本身我話漫畫需要付出嘅時間咧，其實即係我只喺工作上嗰度或者係畫漫畫嘅時間咧，會比教畫會多嘅。 你而家有手頭上啦，譬如好似啱啱呢本得獎作品啊，都係自己 one man band處理曬咯， 係嚇，咁因為呢、這個就其實又係以前本身有段時間咁啊，見到另一個朋友啦，即係應該大家都好熟啊，李志達啊達哥啦，或者一般人叫佢，咁啊同佢傾偈，咁其實佢就話即係畫漫畫其實就係一件好開心嘅事，我都認同嘅。咁但係就即係呢種開心本身應該係你自己去一手完成佢嚇、啊，就唔係話。你淨係負責一個部分而感到開心嘅，咁、我就覺得本身如果呢種開心可以獨享嘅話，咁應該係最理想嘅一種狀況啦，咁、所以就我都即係除咗認同佢呢一種講法咧，咁亦都即係好似佢咁，因為佢自己本身即係除咗一段時間有一個助理啊，哈里斯以外咧，咁其實佢都係自己一個處理曬。所有嘅創作啊，或者係製作嗰個部分，喺認同之餘，本身亦都希望可以身體力行，本身可以做到相類似嘅事咯。 咁你而家得獎呢一套作品啊，用咗幾耐時間一個人畫曬佢嘅咧？ 即係正式應該一年到啦、因為呢個本身非常道零咧，其實係十幾年前應該2002年出版過嘅非常道出咗一輯，嗰陣時仲係即係彩色薄裝單行本咁嘅形式出版嘅。而家本身呢個非常道零咧，就因為係停咗十幾年後，即係第一個想畫嘅漫畫項目啦。有一啲想法其實係十幾年前即係一路 keep 住，有一啲想法可能係文字嘅創作嘅底稿，即係類似劇本或者有少少分鏡嘅草圖呢啲想法本身又留住嘅，咁只不過就冇好認真咁樣去完成佢。咁到真係有呢一個所謂決心嘅時候咧，咁就即係用翻本身呢一啲即係基礎嘅東西啦。咁其實就所以就會比你真正由零開始從頭咁樣去創作個一切。咁應該會相對快咗啲嚇，咁但係實質本身因為一個人做咧，咁其實都要時間啦嚇，咁都要應該做咗一年多啲。 其實都唔容易喎，第一又要打理間畫室啦，又要教學生啦，然之後自己仲可以擠啲時間出嚟創作《非常道零》呢一本書。咁你嗰啲分工係點嘅咧？即係時間上嘅分配。 嗱，畫室嗰個運作咧，咁其實因為我哋唔係真係。做你話真係好大規模，即係即係簡單講，本身即係家庭式嘅或者係個別教授式嘅畫室營運啦。咁所以就嗰個上課嘅時間咧，日間好多時間其實係自由嘅。以前我就主力係教成人為主嘅，係近七八年開始就會教埋小朋友。但係小朋友本身你平時一至五多數都翻學嘅即係除咗疫情。以外啦，咁疫情又係第二個問題啦。疫情又即係啲人本身咧，因為疫情咧，其實都少咗嚟畫室嘅，特別小朋友因為又停咗課啦。反而疫情咧，咁我空出嚟嘅時間就更多。咁所以就我話今年疫情裏面咧，其實我自己本身就反而畫漫畫嘅時間就多咗。 同一個鐘數又上班，同一套西裝與襯衫。一个熟悉车厢搭客也是同一班，同一个早餐与晚餐，同一串工作与账单，同一个电话响起借贷有利息减，早半生已充满遗憾，天天仿佛影印，如今过了大半生。从来你也不甘心，这个讨厌人生怎会这么发生，有什么使你 Michael 頭先有提到啦，有段時間你已經開始出嚟教畫啦，將漫畫就變成兼職嘅身份去做啦。咁甚至乎有段時間都差不多係放低咗漫畫。咩原因令你真係開始翻畫翻漫畫，特別係畫咗啱啱呢一套得獎作品？ 事源係2016年，咁其實就患病啦，咁都唔怕講，本身其實係 cancer， 但係就對於我嚟講，本身唔係話負面嘅嚇。咁相對而家隔咗幾年後咁去睇咧，咁其實佢俾咗個正面嘅正向嘅方向我。手術後咧，咁我喺病床裏邊就其實一路諗去思考本身。如果病好咗之后，咁我应该点样去安排计划自己之后嘅人生呢？嗰陣时俾咗一个答案我，咁其实我仲想画漫画。当其时本身就落咗个决定，即係话如果自己完成晒手术啊，或者係各方面嘅疗程做完稳定之后呢，咁其实就开始返画漫画。咁其实个背景就有少少呢一啲咁样嘅插曲咁。 咁你自己對於漫畫呢一個決心喺當下嚟講係有幾大嘅咧？因為即係突然間，喂，我想畫，咁我都可以係任何時間畫㗎。 咁如果咁樣，我喺而家呢刻咧，咁我會覺得本身真係返老還童咁樣啊，即係有少少回春嘅感覺咯。因為嗰種本身你對漫畫嗰種熱情啊，或者係想畫自己漫畫嗰種決心咧，咁其實估唔到本身會喺。呢把年紀喺呢個階段呢刻裏面，即係我會形容為係一個高點啦。即係我未試過本身真係咁積極，本身喺漫畫嗰個創作上高度投放咁多熱情同時間咯。咁我覺得其實成件事對於自己嚟講係美好。 多謝 Mark Sir 啊，我哋上咗寶貴嘅一課嘅感覺啦。咁啊嗱，眨下眼其實都節目尾聲啦，其實仲有好多問題想同 Mark Sir 繼續傾嘅。咁但係唔緊要，我哋而家啦，即係呢個聲音版啦，就係上半場嚟嘅，下半場就留意今晚9點，我哋港台電視31《香港故事》，我們的漫畫家，今晚咧繼續有 Mark Sir 喺度噶，多謝你。 好，多謝大家，多謝。